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1集，赢得比赛。亚太决赛，清华对战中科大二队，比赛采取积分制，场上较量激烈碰撞着，场下的比拼也是歇斯底里。连场内的小张同学都瞧呆了，看一眼场上正专注比赛的男人。 老大这女朋友可真可以呀、啊！ 丁宪捂着脸，并不是很想叫人认出来。他拉楼凤：“ 还是安安静静看比赛就好了呀。”“ 哎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这种比赛就是要气势。” 说完，楼凤对着台上喊。台上的周思月戴着护目镜，安静专注，五官精致，嘴唇紧抿，一点都没有被这火热的气氛给打扰，特别认真地在操控机器人。他的攻势很猛，机器人力道也足，转弯处设计都让他发挥到了极致，只要能击中对方都是最大力，好几次直接将对手击翻在地，铁皮撕裂声刺耳尖锐。莫名的，原本以为看不进去的姑娘们发现自己的情绪完全被带入进去了。 他真的好帅啊，眼神太专注了， 我以前怎么都没见过他。 人家天天都在实验室待着，你进得着吗？你 太帅了， 太帅了， 太帅了吧。 楼凤看了眼丁宪， 你看。 丁宪并没有觉得很开心。时间进入最后一分钟，丁宪看了眼台上的比分，18-10，周思月大幅度领先。中科二队的队长似乎有些着急了，他眉头紧蹙着，连手上的操控器都开始抖了。 AKT3 却忽然发力，猛速滑到对手面前，底盘飞速旋转起来，铁片发出一阵刺耳的咯吱声，赤盛的火光四溅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方的手臂给卸了下来，铁臂咣当砸到地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呜咽，又滚了几尺远才彻底安静下来。 AKT3 发出一声缓慢的机械音，然后慢慢滑到周思月身边，收好手臂跟脚，像个萝卜头一样的小胖墩乖乖站好，场下爆发出一阵轰烈的掌声。周思月安静站着，低头跟 AKT3 笑了下。 人类的情绪，机器人他能懂吗？ 应该能吧。 所以呢，就算之前摔倒了有什么关系啊？还不是一样站起来了？花是香的，草是绿的，树是茂盛的，世界还是美好的，而你呢，还是热血的呀。 周思月下了台，中科二队的人过来聊了几句，丁宪默默坐在观众席里，等他处理完所有事情再过来找自己。谁料楼凤在丁宪身边高举双手：“ 周师兄！” 身旁一姑娘狐疑地问：“ 啊，这不会是丁宪的男朋友周师兄吧？”“ 是啊！” 20双眼睛都牢牢盯着那个被人围着的高高帅帅的男人。 去，不是说猥琐男吗？ 哼，周师兄才不是某些人嘴里的猥琐男呢，他超厉害的，人也很好，对我们家现象很好。 丁宪掐了掐楼凤的腿，示意他闭嘴。丁宪其实不想解释太多，也并不想让人把注意力放在他跟周思月身上。周思月有多好，只需要他自己知道。周思月循声望过来，又跟中科二队的人说了几句，人就往这边过来。他一身休闲，头发也没怎么打理，看上去有种慵懒的帅。周思月先跟楼凤打招呼：“ 哎，你们也来了。” 其实以前在路上，就算偶然碰见，周思月很少主动跟楼凤打招呼，因为他有点近视又不爱戴眼镜，也认不出人来。 楼凤觉得伤心，找丁宪说这事儿，说周师兄越来越高冷了，最近碰见他都不招呼了。丁宪又把这事儿跟周思月说了， 你以后看见凤姐别不搭理她行吗？人家可喜欢你了。 哼，你心真大。 她只是很崇拜你。 周思月看了她一会儿，揉揉她的头，答应下来。之后在路上要是碰到了，她还真的会主动打招呼。就因为这事儿，楼凤还主动跑去跟丁宪碎碎念。 我去，你男人今天主动跟我说话了？ 说什么了？ 你好。 你开心就好。 楼凤激动地跟周思月说着今晚的比赛有多精彩，夸张地表达自己差点要看哭了。周思月淡淡笑着， 啊，元芳也在。 楼凤红了脸，娇羞地低下头。 好好的，你提他做什么呀？ 周思月笑了下，这才看向丁宪。 叶教授请吃宵夜，走吧。 哎，快去吧你。 丁宪跟周思月走了。拉拉队姑娘们确实看不出周思月哪里猥琐，气质明明这么好。 天哪，这不就是校草吗？ 庆功宴上，丁宪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坐在周思月身边。周思月一边给他剥虾一边跟人闲聊，说的都是一些丁宪几乎听不太懂的专业术语，也插不上嘴。 人的大脑一直都在使用一种算法，这种算法分布于大脑的不同区域，分别控制眼睛、鼻子、耳朵等器官。算法的执行区呢，将这些器官关联起来，实现大脑的功能。机器人的最终算法也可以用这个理论去解释。 周思月把手中剥好的虾放进丁宪碗里，话没停。 通过显微镜观察大脑皮层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，大脑里有一个叫做丘脑的结构，在整个设计中丘脑就是中心。 旁边的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周思月把所有的虾都剥好，一只只井然有序地放在餐盘里。丁宪发现他摆东西有种强迫症，上次帮他挑青椒也是，都要一条条规整地排好队放在一起。他剥完半盘擦干净手，在丁宪后脑勺轻轻呼噜了下。 快吃啊。 丁宪听话地按照他排列的顺序一只只吃过去。旁人又想到一点，问周思月， 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机器人会不会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能够体会到人类的情绪了？会不会慢慢形成自己的三观？我靠，那不就是未来世界的科幻大片了吗？ 周思月的目光从丁宪身上转回来，刚擦干净的两只手随意地搭在桌上。他靠在椅子上看着那人， 猪也有意识啊，不是也相安无事？说这些为时过早，现在的技术都不支持。 叶教授插话， 但是可以展望一下，到2050年的时候，机器人应该是家家户户最普遍的配置，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呀。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大哥大，谁也买不起。那现在呢，你看手机人手一台，但还得有人开路。 说到未来科技，队员们都憋不住劲儿，开始七嘴八舌讨论起来。周思月的手机忽然震了下，他低头扫了一眼，一长串陌生号码在屏幕上闪烁。他盯着看了几秒没接，而是把手机直接翻过来盖在桌上。 不接吗？ 嗯，不要紧。 哦， 吃饱了吗？ 还行，晚上不能吃太饱，不然回去睡不着。 睡不着正好可以做点别的事儿。 其实私底下周思月还真是一个不怎么正经的人，兴致来了也跟你能说些有的没的混话。丁宪红着脸去掐他胳膊， 你说什么呢？ 那点力道在周思月这儿就跟挠痒痒似的，闹着玩。随丁宪捏够了之后，周思月才拿起手机站起来。 我去个厕所。 快点回来。 嗯。 周思月把手机放进兜里，缓步离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